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For today, we have this lesson, lesson 182. Now you can see the title, success. This is a word, I believe, that is known to everyone.但是大家都知道这个字，同样的它的相反字呢叫 antonym， 叫做 failure。 Failure is spelled F-A-I-L-U-R-E. Instead of saying failure, you should say failure. 不要说 failure 啊，叫 failure。Fail， 再来一个像 J 的那个发音的符号，那是一个辅音，那是 your failure， failure。所以在英文里头有一句话：失败为成功之母 ，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就这么说的 ，failure is the mother of success。好，我们现在先把这篇文章念一下。There are no secrets to success. Success is doing the things you should do. It is not doing the things you know you should not do. It is not limited to any one area of your life. It is a part of every one of your relationships. You should try to be a success as a parent, a wife, or husband, a neighbor, and a worker.You cannot become a success one day and stop there. You will always need to do things so that you can stay successful. Success is having the courage to fail and still keep going. It is refusing to let a loss stop you from reaching your lifelong goals. Anyone can be a success if he puts his mind to it. Now this article...i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success, and it has to do with your mindset. You should understand that life is full of ups and downs. Quite often, we want to do something because of something that happened suddenly, and then you just lost your determination. You decided not to do it. You stopped doing anything. You became very upset. In this case, we say,You are doomed to failure. D-O-O-M-E-D. You are doomed to failure. So you should understand, if you want to achieve success, you have to go all out. You should not let any setbacks prevent you from keeping trying. So you have to keep trying anything. You have to keep going. And thensuccess will come to you. Even though you are a success, it doesn't mean that you should stop there and then do not make any progress. You know, you have to keep on going. You have to keep on doing something, trying something new, and then you'll remain successful all your life. 这就是我用英文诠释了。来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一下，刚才我讲的是 You are doomed to failure， 就是你注定会失败， D-O-O-M 加 E-D。 我每次在那篇文章，那都会先查词典，然后开始一直慢速的慢速念文章。那么我不用背的，我常跟大家讲过，再复习一遍，利用零星的时间， Use your spare timeMake good use of your spare time. 好，然后呢 ，during that short period of time, 在那小小的一段时间 you should try, 你必须要干什么呢 try your best, 要尽全力 to read the article you are supposed to read, 去念这个文章 again and again, 一遍一遍的 at a slow speed, 用慢速的速度啊，这样子来讲慢念它，边念的时候边想中文的意思，这样不是说把中文忘掉，否则的话你不知道你在念什么。这样久之后呢，中文跟英文的理解力它是同步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你的英文的速度就会越来越快，然后熟悉之后就把文章盖住，用自己的英文讲一遍，一遍一遍的讲，这就是训练一种可怕的一种能力，叫做 monologue, 单人独白，不是 dialogue, dialogue 是双人对话，那是一般的对话，独白可以把长篇的文章用自己的英文不看文章内容重新讲一遍，那个功夫将来就可以做到同声传译的那种地步，将来试试看。好，我们接着就来看了。There are no secrets to success. 就达到成功没有任何的秘诀。你看那个 secrets, 它后头用 to, 它这个用法就是一个习惯的用法。I know a secret about John. 我知道一个秘密，有关约翰的秘密。但当秘诀的时候，那个后头呢，它就不用 about, 它要用 to。就相当于呢 There are no shortcuts to success. 他说通往成功没有捷径。这捷径也是用在后头放 to。这个 to 代表通往或达到的意思。捷径的英文怎么说呢 ?A shortcut. There is no shortcut to success. S-H-O-R-T, short, 再加个 cut, C-U-T.好，都是用 to, 还有包括 key, K-E-Y, I lost the key to the door, 这个门的钥匙我弄掉了。好，不能讲 off the door, the key 或者用 to, 通往这个门，启开这个门，所以我们讲 to 这个用法。同样的 I know the answer to the question, 我知道这个问题的答案。你不能用 of the question, for the question, 一定要用 to, 针对这个问题的这个答案。We have a good solution to the problem. 这个问题，这个难题，我们有个很好的解决方案。Solution 也是用 to, S-O-L-U-T-I-O-N. 将来你学英文成功了，成了外交官了，然后呢被派驻的就是到哪一国的大使，那这个时候也是要用 to. One day, when you master English, when you are able to communicate with people very well, when you find it easy to build up relationships with people, when you find yourself pleasant to be with, then you'll have a chance to become a diplomat.你就会有机会成为一个外交官。那这个时候呢，你就会变成呢 ，You will be the ambassado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The ambassador 后头要用 of 是属于哪个国家的大使？驻哪一个国的大使呢？你后头就可以加一个 to 啊，这一定是规定用 to Turkey 啊。To the United States, 驻美大使等等，都是要用 to 的。来，我们接下来往下看。Success is doing the things you should do. 成功就是后头用动名词短语做不注意。Doing the things 就是做这些事情。什么事情呢 ?That you should do. 关系代词引导的定语从句，那个 that 就等于 which, 作为句尾的 do 的这种。定语从句这个 do 的宾语省掉了，就是要做你应当做的事情。It is not doing the things that you know that you should not do. 后头省了两个板子。他说这个成功并不是做这样的事情， It is not doing the things， 这个 it 就代替前面的 success。 做什么事情呢？ That you know that you should do。 第一个 that、you should not do 是作为句尾的这个 that 的宾语，他把它省略掉。You know 后头那个 that 呢，是引导的是名词从句作为 know 的宾语。他说成功并不是做那些你知道你不该做的事情，就是 success is not doing the things that you know that you should not do。 第一个 that 我就拉得长一点，就是作为 do 的宾语，那通常我们都可以把它省略掉的。 It is not limited， 后头一定要加 to 哦，这个 limited 就是限制于，所以后头用 to，相当于另外一个字叫 confined， C-O-N-F-I-N-E-D。 It is not confined to， It is not limited to， 它成功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 any one area。 你看那个 any one 它是分开的，你把它合在一起 any one 就是任何人，那是一个代词，所以把它分开的时候任何一个领域，Any one area， 好，记住，不是 anyone 合在一起。I don't like anyone here， 这儿的人，任何一个人我都不喜欢。那个 anyone 合在一起是指的任何人。所以成功并不局限于任何一个范畴。什么范畴 ？Of your life， 人生的范畴。啊，你说我只是一个扫地的，别忘了，扫地扫成功的时候也是一个专家。我只是一个洗车的 ，a car washer。小心哦，你只要努力的去做，这样一直不断做，你将会成功。你知道有一个洗车的人吗？他一个月就洗一台车，他就可以挣了。那么大概呢，是应当是，如果以我们人民币来算的话，大概四万五，甚至到五万块钱洗一台车而已。你看他一个月可以洗几台，你就知道，而且还排队。所以做任何事情，我常常讲 ，whatever you do， you should go all out。go 加个 all a l l， 再加个 out， 叫尽全力的意思。所以这个是成功并不局限于你人生的某一个范畴。 It is a part of every one of your relationships， 它是你的任每一个，那 every one， 看到没有，它不是 everyone， everyone 合在一起就是每个人。 I like everyone here， 念的是 everyone， 现在分开念的是 everyone， 这样子就跟 anyone 就任何人， anyone 任何一个，那不一样的，它是你的 one of your relationships， 你的关系，尤其指的是人际关系的每一部分的一部分，每一个人际关系的一部分。就是你可能也许你这个关系那是在公司里头是部属的关系，好，但是这里头都牵涉到你做下属的都要尽全力，那将来就有升迁的机会，他的意思在里面。 You should try to be a success， 你看这里的 success 加了 a， success 不加 a 的时候代表成功，加了 a 的时候是成功者或成功的事物。比如说 the party last nightwas quite a success， 昨晚的派对真的是非常的棒，真是大大的一个成功的一桩事。 It was quite Q-U-I-T-E， It was quite a success。 昨晚在唱歌的时候呢，唱就这个 Peter 也就是我啦，就是唱的一出来唱歌 Love me tenderLove me true, never let me go。 唱的还可以哦。好，所以就是说 The party last night was quite a success。 好，同样的 John is very young but he has five businesses。 business 加了 es 代表公司，就等于企业。他虽然年轻，他却有五个企业。He is a success， 他是一个成功者，所以他可以代表成功的事物或成功的人。前面要加 a 了。你应当尽量做一个成功者。当什么方面？哪方面呢 ？As a parent， 做父母，为父母，做父亲或做母亲。A wife or husband， 做太太。或者是做先生 or 后的那个他把它省掉了。 A neighbor and a worker， 做个邻居以及什么呢，工员工或者是工人。这些人际关系方面你都要做成功。 You cannot become a success one day and stop there， 你不可能成为一个成功者之后有一天成功了，One day 就等于 someday， 然后就停顿在那边就不继续这样做下去了。You will always need to do things so that you can stay successful。 你要一直不断的做事，这样的话 so that 就等于 in order that， in order 加 that， 这个呢视为连词，引导状语从句，表示一种目的。这样的话你才能够 you can， 这个 so that 引导的状语从句，它后头主语后头一定要加呢助动词，像 can 啊 may 啊等等。好，以前在这学语法的时候 so that 说后头要用 may 最好现在不一定，只要看意思都可以用 can may 都可以使用。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呢 stay 保持着，就是不完全不起不动词，随后都用形容词做主语补主语 ，stay successful， 就相当于 remain 一样的意思 ，remain。Success is having the courage to fail and still keep going。你看这句话真棒啊！成功就是后头用动名词短语 ，having the courage， 拥有这个勇气。拥有勇气，什么勇气呢？后头接不定式短语 to fail and still keep going， 这个并列连词 and 连接不定式短语里面的 fail 跟 keep 这两个动词原形形成对的，就是指的是有勇气来失败，而且仍然继续勇往直前，就不怕失败的意思。 It is refusing to let a loss stop you from reaching your lifelong goals。 他说成功就是拒绝，他或者也是用动名词短语做补语。 Refusing 干什么呢？ Refuse 一定要加 to。 I asked her out， 我约她叫她出去约会， but she refused to go out with me， 所以她拒绝跟我出去。当然这种女孩子呢就是比较呢就是不给情面，如果有一个字叫婉拒那就很棒，叫 declined， D-E-C-L-I-N-E-D， She declined to go out with me， 她婉拒，她说 Well I feel a little bit dizzy and I have a headache， I don't feel well tonight， Maybe next time， 下一次吧，那这就是婉拒的意思。这里是直截了当拒绝。成功就是拒绝干嘛 ？To let a loss， 让一个失去 loss， 就是指的就是失去，就指的失败，你失去了一个事物。那么 stop you 阻止你，就等于 prevent you， P R E V E N T。比如说 ，He stopped me from playing。Video games， 他阻止我玩电动玩具或电动游戏、线上游戏等等，也就等于 he prevented me from playing video games, V-I-D-E-O 等等。好了，就是拒绝让失败阻止你 from reaching your lifelong goals, 就达到你的终身的 lifelong, 就是一辈子的目标，就是拒绝让任何失败阻止你不再尝试了。Anyone, 你看这个 anyone 是合在一起的，就是任何人 can be a success, 都会成功，都会成为一个成功者。If he puts his mind to it, 要是他能够下定决心，就一心专注的在这个上面。这个 it, 就指的他这个是你的所做的事情，也就是指的是成功。把脑筋放在成功上面，他将来就会变成一个成功者。现在我再把这篇文章念一下。 There are no secrets to success. 大家跟读，我们再来一遍。 There are no secrets to success. Success is doing the things you should do. It is not doing the things you know you should not do. It is not limited to any one area of your life.It is a part of every one of your relationships. You should try to be a success as a parent, a wife or husband, a neighbor, and a worker. You cannot become a success one day and stop there. You will always need to do things so that you can stay successful.Success is having the courage to fail and still...Keep going. It is refusing to let a loss stop you from reaching your lifelong goals. Anyone can be a success if he puts his mind to it. This is the end of this lesson. Now, let's turn to the next page. 语法重点第一，介绍引导从句的连词 that 各类用法。A. 引导名词从句的时候通常是做表示知道了了解了提及了等这样子的意思的等及物动词的宾语 That 通常可以把它省掉你看下面的例子好 I know that Peter's coming back next week 我知道彼得他怎么样呢下礼拜他就要回来了 I understand that Peter is coming back next week 所以这个 that 就可以了解了那么这个是 that 这个可以省略掉所以就改成呢也可以这样说 I know Peter's coming back next week I understand Peter's coming back next week 接着我们看 B 表示喜欢啊痛恨啊等等这些及物动词需接名词 the fact 再接 that 引导的名词从句做它的同位语你不能说 I likeThat David is fond of learning English. 啊、不对的。一定要讲 I like the fact. 我蛮喜欢这个事实的。什么事实呢 ?That David is fond of learning English. 同样的 ,hate 也是这样用法。I hate that David often gambles. 不过讲是这样讲我常看到的一些老外啊他们写作就直接这样写了。这是不对的。一定要用 I hate the fact that David often gambles. The fact 先做宾语再用 that 从句做宾语的这个同位语。好我们看 C。通常在介词之后不可接直接接这个 that 从句做宾语哦。也就是你不能说 We are curious about. 好就是 that John has been late to work recently. 你不能这样讲哦。你一定要怎么讲 ?We are curious about the fact, 然后再放 that 从句作为 the fact 的宾语的同位语。所以千千万万不要讲 ,We are curious about that, 好然后呢这个 John has been late to work recently, 好这个绝对不可以。一定要讲 about the fact,I'm interested in the fact that John studies so hard. 约翰那么用功，这件事情我蛮感到有兴趣，想要了解。I'm interested in the fact, 放 that 从句，这样子。不过呢，